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智慧是无穷的力量，唐三知道这第一关自己终于过了。蓝鹰皇右腿骨的飞行能力释放，在空中控制住自己的身体，唐三朝着海神殿前落去。从远处看时，已经能够充分体会到这座大殿的雄伟。可当他真正飘落在这座大殿殿前的时候，还是不禁被再次震撼了。站在这海神殿前，唐三感觉到自己是那么渺小，周围的一切极为寂静。仰望空中，光照外的海水依旧是那样澄澈的蓝色。深吸口气，调整了一下自己先前因为破开光照而消耗的精神力，唐三手持海神三叉戟，昂首阔步地向海神神殿走去。两扇大门挡住了唐三的去路，此时出现在他面前的大殿殿门足有百米高，厚度更是不可知。两扇大门上都雕刻着一幅图案，左侧的大门上雕刻的是一尊海神像，高大的海神手持海神三叉戟，脚踏浪涛，右面的图案则是海神手持三叉戟向前做出攻击状，在他前方是一头从海水中腾起的巨鲸，看样子正是唐三击杀并且获得躯干魂骨的深海魔鲸王。只是站在这扇大门前，唐三也能深刻地感觉到门上的图案带给自己的震撼。那雕刻看上去并不算精细，可站在这里，他却感觉自己仿佛身临其境。唐三双手握住海神三叉戟，向面前的大门微微躬身行礼。 尊敬的海神大人，唐三前来接受您的传承。 你已经失去了海神之心，还妄想要传承我的力量吗？ 这声音根本令人听不出它是从何而来，但却可以令听者灵魂战栗。无形的压力令唐三有些喘不过气来，低下头注视着手中的海神三叉戟，唐三眼中流露出惭愧的神色。 是的，我失去了海神之心，是海神之心选择了我，但我却没有保护好它。但是我依旧要前来传承您的力量，我需要您的力量保护我的亲人朋友，也需要您的力量为破碎的海神之心复仇，请您给我一个机会。 既然如此，那你就进来吧。 伴随着一连串的轰鸣声，那两扇百米高的巨门缓缓开启，顿时强烈的金光从海神神殿中射出，晃得唐三有些睁不开眼。那种渺小的感觉再次出现在唐三心中，此时的他感觉自己就像是浸泡在大海中的一粒沙。 这就是神的威压。 唐三脸上突然流露出一丝微笑，充满自信的微笑。曾经战斗过真正的神并且活了下来，哪怕那时候千仞雪只是不成熟的神，但当时的唐三还远不如现在强大，现在的他只差这最后一步。 就算我真的是大海中的一粒沙，那么我这粒沙子也要搅动整个大海。 此时此刻，唐三的身体和海神神殿相比虽然渺小，但他却已经将自己当成了这里的中心。海神大殿之内，两旁各有36根巨大的柱子支撑着大殿殿顶，中央一条宽达300米的通道一直通向最内侧。通道的尽头是一张巨大的椅子，那张椅子上端坐着一个人，不，应该说是一个巨人。唐三微微地愣了一下，那巨人看上去外貌与人类并没有什么区别。一件白色镶金边的长袍披在身上，头戴一个三叉圆环，圆环中央镶嵌着一枚水蓝色的宝石。他的身形看上去十分熟悉，就像是唐三曾经见过的由海神之心释放出的海神神念所化的身形。 海神？ 海神面容古朴，算不上英俊，但却极为威严，一双平和而略带严厉的目光注视着通道另一头走入的唐三，淡淡的光芒在他眼神中流转，先前在外面已经感觉到的巨大压力在这里变得更加强盛起来。 此时唐三所承受的是来自灵魂深处的压力。 您好，尊敬的海神大人，真没想到这传承的仪式竟然是您亲自主持的。 见到我为何不拜？ 我只是您的传承者，却并不是您的仆人，为何要拜？ 哼，你是因为波塞西的献祭而不满吗？ 先不说波塞西前辈对我的帮助，但是他为了守护您的神殿，为了守护海神岛付出了一生，最后又以献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您认为我应该有什么样的感觉呢？ 他只是回到了我的怀抱，生又如何，死又如何？有的时候，一个人活着，甚至比死更加痛苦，哪怕是神也不例外。 哼，所以你就决定了他的命运是吗？ 不，你错了，是他自己决定了他的命运，哪怕是神也不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，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选择，你也不例外。你能来到这里就是你的选择。波塞西的祖先乃是随我一同征战在大海中的臣下，海神岛上原住民的祖先几乎都是如此，他们守护着海神岛，不只是为了等待你这个传承者的到来，同时也是为了守护那一份记忆。那是他们的选择，而并非是我的要求。我留下的只有通往这里的方法，却从未规定他必须这么做。只有当海神岛的大祭司认为这样做是值得的时候，才会如此选择。你明白了吗？ 没想到海神会这样平静地向我解释。是的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，这并没有错。只是波塞西前辈的献祭，我太难释怀了。 每个人的死亡其实就是身体与灵魂的分离。唐三，你告诉我，对于一个人来说，是身体重要，还是灵魂更加重要？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身体应该算是灵魂的寄体。但是如果没有身体的话，难道灵魂还会存在吗？恐怕就会消散吧。 嗯，既然你明白这个道理，那我就很容易向你解释了。没错，普通的人类死后，灵魂会在短时间内消散，魂师也不例外。但是，波塞西在献祭之后，他的灵魂却并不会消散。他的灵魂会在我的力量引导下，去到另一个世界。凡是神死后，灵魂都会去的那个世界。 神死后会去的世界？ 从来都不会有白白的付出。波塞西的付出我又怎么会不知道呢？我能做的就是赋予他灵魂永生的力量，而灵魂永生是神才能达到的。他的身体虽然一生都没有达到神的境界，但在他死后却能等同于神。你还认为他是白白的牺牲吗？而且波塞西的心意我知道，你那曾祖在死时灵魂已经有一部分受到了神力的影响，我就帮了他一把。 令他的灵魂也能继续生存下来。这样一来，虽然他们在人类世界已经死亡，但他们的灵魂却永远也不会分开。那么，现在我问你，你认为波塞西是活着好，还是死了好呢？ 这…… 你不是早就猜测过，神其实就是人的力量到了一定程度之后达到的境界。你的猜测很对，所以神其实也是人。神的生命也是有限的，只不过和人类相比要漫长得多。神死后，灵魂却并不会像人类那样消散，而是化为神魂。神魂不会停留在人类世界，最多只是几个年头。神魂必须进入另一个空间，你可以将其理解为神界人界之间的通道是单向的，只有神魂才能进入神界，而人是不可能进入其中的，神魂也不可能从那里离开的。如果可以转世成人的话，其实我宁可不做神。神界的生活和人界相比要枯燥乏味得多，你知道吗？连我都有些羡慕波塞西，因为他所化的神魂可以在神界找到自己的爱人，他并不孤单。其实孤单才是最可怕的。在神界，大家都是不死的神魂，力量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。 难道您就不能寻找一个自己的爱人吗？ 你以为那么容易吗？现在的我还无法做到，因为我的神位还没有传承下去，并不是无牵无挂的神魂。等待了这么久，我才选定了你。你没有让我失望，你很好，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好。我原本以为你来到这里后见到我会想尽一切办法传承我的神位，可你却因为波塞西的死而敢于挑战我的权威。但是你这份性情就有资格传承我的力量。 可惜我没有保护好海神之心，您的神念不止一次救了我。 唉，当初在人间的时候，我的成神之路是最快的，我用了一生的时间征服大海，等到了神界才感觉到了后悔，因为我没有一个朋友能和我一样修炼到神级程度。本来你传承海神神奇之位，我是不应该和你相见的，但对于我来说，这却是个难得的机会。幸好没让修罗神那家伙把你抢走。传承神力是极为痛苦的，没有了神器的保护，你的身体很可能承受不住。不过你和普通人类不一样，你有两个武魂，魂环配置更是令人惊讶，你拥有远超常人的身体条件。不过有一点我要提醒你，在进行传承的时候不能使用你那柄昊天锤的力量，因为它已经被修罗神的神力浸透，会影响到神力的传承。你的传承 分为八个部分，会经历不同的痛苦和考验。以你的身体条件是有机会成功的，但你要记住，不论经历怎样的痛苦，都一定要守住本心。只有信心不动摇，方能成为新的海神。如果此时千仞雪能看到眼前这一幕，一定会痛心疾首。同样是神奇传承，当初他在传承的时候可没有任何人指点，天使之神的神魂更没有与他进行沟通，虽然勉强传承完毕，但也因为心魔多少出现了些瑕疵，留下了巨大的破绽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